资治通鉴卷第139，奇迹五，高宗明皇帝上。建武元年春正月丁未，改元隆昌，大赦。雍州刺史晋安王子茂以主右时间密为自权之计，令作部造帐，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屯襄阳，子茂欲挟取以为将。显达密起西昌侯栾，栾征显达为车骑大将军，袭子茂为江州刺史，仍令留部曲驻镇襄阳，单将白直峡谷自随。显达过襄阳，子茂谓曰：“朝廷令身单身而返，身是天王，岂可过而轻率？今由欲将二三千人自随，公义何如？”显达曰：“殿下若不留不屈，乃是大为赤旨，其事不轻，且此间人亦难可收用。”子茂默然，显达因辞出，即发去。子茂既未立，乃至浔阳。西昌侯栾将谋废立，引前镇西咨议参军萧衍与同谋。荆州刺史隋王子龙性温和，有文才，栾欲征之，恐其不从。衍曰：“隋王虽有美名，其实庸劣，既无智谋之士，爪牙为帐司马袁立生，武陵太守卞白龙耳。二人唯立是从，若但以显职，无有不来。隋王只需折简耳。”栾从之，征立生为太子左卫帅，白龙为游击将军，二人并至，续召子龙为侍中、辅军将军。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旧将，栾疑之，以萧衍为宁朔将军，戍寿阳。慧景惧，白服出营，衍抚安之。辛亥，豫林王四南郊，戊午拜崇安陵。癸亥，魏主南巡，戊辰过比干墓，既已太牢。魏主自为著文曰：“呜呼介事，胡不我臣？”帝宠幸中书舍人齐吴真之、朱龙之，直阁将军曹道刚、周凤书，患者徐龙居等。真之所论见，事无不允，内外要职皆先论价，旬月之间家累千金，善取官物及易作，不似诏旨。有司至相遇云：“宁惧至尊敕，不可为舍人命。”帝以龙居为后阁舍人，常居含章殿，着黄冠帽，披貂裘，南面向岸，待帝画敕，左右侍职，与帝不异。帝自山陵之后，即与左右微服游走市里，好于世宗崇安陵岁中制图赌跳，作诸笔戏，即意赏赐左右，动至百数十万。每见钱曰：“我昔私汝十枚不得，今日得用汝位。”世祖聚钱上库50,000,000，斋库溢出300,000,000，金银布帛不可生计。 玉林王即位未击碎，所用垂尽，入主衣库，令和后及宠姬以珠宝器想投机破碎之，用为笑乐。征于世祖姓姬获氏，更其姓曰徐。朝氏大小皆绝于西昌侯栾。栾硕见政，帝多不从，心忌栾，欲除之。以尚书右仆射鄱阳王羌为世祖所后，私谓羌曰：“公闻栾于法身如何？”羌素和谨，对曰：“臣栾于宗戚最长，且受祭先帝，臣等皆年少，朝廷所赖唯栾一人，愿陛下无以为虑。”帝退，谓徐龙居曰：“我欲与公共计取栾，功绩不同，我不能独办，且复小听。”魏魏萧臣世祖之族子也，自世祖在颍州，臣以为父心，即即位常典素位，机密之事无不欲闻。征南咨议萧坦之，臣之族人也，常为东宫之阁，为世宗所知。帝以二人祖父旧人甚亲信之。臣每请即出宿，帝通息不寐，臣还乃安。坦之得出入后宫，帝卸匣宴游，坦之皆在侧。帝最后常罗坦，坦之者扶持见狱。西昌侯栾欲有所见，帝在后宫不出，唯遣臣坦之静进，乃得闻答。和后亦淫逸，私于帝左右扬民，与同秦楚如抗力，又与帝相爱侠，故帝自知。迎后亲戚入宫，以药灵殿处之，斋阁通夜洞开，外内小杂，无复分别。西昌侯栾遣坦之入奏诸民，和后流涕覆面曰：“杨郎好，年少无罪，何可枉杀？”坦之附耳欲帝曰：“外间并云杨民与皇后有情，事章遐迩，不可不诛。”帝不得已许之，俄斥援之，以行刑矣。栾又起诛徐龙驹，帝亦不能为，而心忌栾亦甚。萧臣萧坦之见帝狂纵日甚，无复圈改，恐祸及己，乃更回忆复栾，劝其废立，因为栾耳目，帝不知觉也。周凤书释勇挟事，凌厉公卿，常亦单刀二十口自随，出入禁榻，门卫不敢喝。每遇人曰：“周郎刀不识君。”栾忌之，使萧臣萧坦之税帝出奉书为外援。己巳，以奉书为青州刺史。曹道刚为中军司马，奉书就地求千户侯，许之。栾以为不可，封曲江县南十三百户。奉书大怒，于众中攘刀立色，栾遂欲之，乃受。奉书辞毕，将之阵，不无以出。 栾与萧晨称斥，召奉书于省中，殴杀之。启云：奉书慢朝廷，帝不获矣，可其奏。溧阳令钱塘杜文谦常为南郡王侍读，前此说其无真知曰：天下事可知，灰烬粉灭，非朝依稀，不早为计，无徒无泪矣。真知曰：即将安出。文谦曰：先帝救人，多见病斥，仅召而使之，谁不慷慨？晋闻王弘范与宿卫将万灵会等共语，皆攘袂垂床，军旗密报周凤书，使万灵会等杀萧晨，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。即勒兵入尚书，斩萧令，两都伯利耳。今举大事一死，不举事一死，二死等耳，死社稷可乎？若迟疑不断，复少日，陆军称斥赐死，父母为训，在眼中矣。真知不能用。吉鸾杀奉书，并收真知文谦，杀之。乙亥，魏主如洛阳西宫，中书侍郎韩显宗、尚书陈四世。其一以为：妾闻余驾今夏不寻三旗，当幸中山。往东余驾停业，当农隙之时，有比屋供奉，不生劳费。况今残麦方及，将何以堪命？且六军设署，恐生利益。臣愿早还北京，以省诸州共帐之苦，成洛都迎善之意。其二以为：洛阳宫殿故基，皆魏明帝所造，前世已积其奢，今资迎善，宜加财损。又请来北都复试，竟以地设相上，宜因迁徙为之制度，即端广渠路，通利沟渠。其三以为：陛下之还洛阳，清将从计，王者于围榻之内游失景蔽，况设旅山河而不加三思乎？其四以为：陛下耳听法音，目完焚典，口对百辟，心于万机，景仄而实，夜分而寝，加以孝思之志，随时而深，文章之业，日成篇卷，虽睿明所用，未足为凡，然非所以色神养性，保吾疆之作也。福愿陛下垂拱思气，而天下治矣。帝颇纳之。显宗，麒麟之子也。显宗又上言以为：州郡共察，徒有秀孝之名，而无秀孝之实。朝廷但减其门望，不复谈坐，如此则可令别共门望以叙世人，何假冒秀孝之名也？夫门望者，乃其父祖之一列，亦何异于皇家？异于使者贤才而已，苟有其才，虽屠掉奴虏，圣王不耻以为臣；苟非其才，虽三后之印，坠于造吏矣。义者或云：今士等无其才，不若取士于门，此亦失矣。岂可以士无周少，遂废宰相也？ 但当教其寸长，诸众者先恤之，则贤才无疑矣。又刑罚之要在于明当，不在于众。苟不失有罪，虽垂榻之薄，人莫敢犯。若容可侥幸，虽参疑之言，不足成尽。今内外之官，欲邀当时之名，争以深刻为无私，迭相敦利，遂成风俗。陛下居九重之内，视人如赤子，百司分万物之任，御下如仇仇。是则尧舜只一人，而桀纣以千百，和气不治，盖由于此。未宜赤视百僚，以会圆圆之命。又系周居洛邑，犹存宗周，汉迁东都，京兆至隐，察春秋之意，有宗庙曰都，吴曰邑。况代京，宗庙山陵所托，王业所基，其为神乡福地，实亦远矣。今便同之郡国，臣妾不安。未宜见机致隐，一如故事，重本重旧，光世万业。有古者四民居易，欲其业专制定也。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，日不暇己，然由分别世数，不令杂居，功绩图孤，各有忧处，但不涉科进，久而混淆。今闻洛邑居民之志，专以官位相从，不分族类。夫官位无常，朝荣夕瘁，则是衣冠造吏不日同处矣。届时一里之内，或调习歌舞，或构思诗书，纵群儿随其所知，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。然则使功绩之家习世人风礼，百年难成。世人之子效功绩荣泰，一朝而就，是以仲尼称礼人之美，孟母秦三喜之训，此乃风俗之源，不可不察。朝廷每选人士，叫其一婚一换，以为升降，何其密也！至于夺地居民，则清浊联盟，何其略也！今因迁徙之初，皆是空地，分别功绩，在于一言，有何可疑而缺圣美？有南人西有淮北之地，自比中华，乔治郡县，自归附圣化，仍而不改，名实交错，文书难辨，一一地理旧名，一皆离格，小者并合，大者分治。即中州郡县，昔以户少并省，今民口既多，亦可复旧。又军人者以天下为家，不可有所私，仓库之储以供军国之用，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赐。在朝诸贵受禄不轻，必来赐赖，动以千计。若分以赐官寡孤独之民，所计实多，仅只以与亲近之臣，待非周急不计赋之谓也。帝览奏，甚善之。二月乙丑，魏主如何因，归方泽。辛卯，第四明堂，司徒参军刘孝等聘于魏。 丙申，未喜河南王干为赵郡王，颍川王雍为高阳王。壬寅，魏主北巡。癸卯，祭河。三月壬申，至平城，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，各言其志。燕州刺史穆皮曰：“仅四方未定，未宜迁都，且征伐无马，将何以克？”帝曰：“旧木在代，何患无马？仅待在衡山之北，九州之外，非帝王之都也。”尚书雨果曰：“臣非以代帝为圣伊洛之美也，但自先帝以来，久居于此，百姓安之，一旦南迁，众情不乐。”平阳公批曰：“迁都大事，当训之卜事。”帝曰：“昔周少圣贤，乃能卜宅，今无其人，卜之何意？且卜以决疑，不疑何卜？皇帝卜而归郊，天母曰吉，皇帝从之。然则至人之未然，审于归矣。王者以四海为家，或南或北，何尝之有？朕之远祖世居北荒，平文皇帝始度东木根山，昭成皇帝更迎圣乐，道武皇帝迁于平城。朕幸主圣残之运，而独不得迁乎？群臣不敢复言。”皮寿之孙，果烈之弟也。癸酉，魏主临朝堂，不分迁流。夏四月庚辰，魏罢西郊祭天。辛巳，武陵昭王业卒。戊子，敬陵文宣王子良以幽卒，帝常忧子良为变，闻其卒甚喜。陈光曰：“孔子称彼夫不可与事君，未得之患得之，既得之患失之，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王戎成威侥幸，谋议四君，子良当时贤王，虽素以忠慎自居，不免忧死。既其所以然，正由戎诉求富贵而已，轻躁之事，乌可尽哉。”己亥，魏罢五月五日、七月七日享卒考。魏录尚书事广陵王与奏，令闻每岁中，州镇列属官制状，即再考，则行处置。去十五年京官，进京考为三等，今已三载，臣者准外考，以定京官制性。魏主曰：“考绩示众，因官朕听，不可轻发，且似至秋。”闰月丁卯，镇军将军栾及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戊辰，以新安王昭文为扬州刺史。五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六月己巳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敞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时来聘。敞，杜氏之子也。清时世是江南，魏主谓清时曰：“请勿以南人自贤，彼有知识，欲见则见，欲言则言， 凡使人以何为贵，勿叠相矜夸，陷于辞色，将是命之体也。秋七月已亥，未以宋王刘昶为使持节，都督吴越楚诸军事，大将军，镇彭城，魏主亲见之，以王肃为常府长史。昶至镇，不能抚接义故，卒无成功。壬午，为安定靖王修卒，自卒至殡，为主三令其地，葬之如豫园之礼。送之出郊，痛哭而返。壬戌，魏主北巡。西昌侯鸾寄诸徐龙驹、周凤书，而泥袄外入者颇传异语。中书令何印以后之从书为帝所亲，使执殿省。帝与印谋诸鸾，领印受事，印不敢当，依为见税，帝亦复之，乃谋出鸾于西州，中敕用事，不复官资于鸾。是时，萧沉、萧坦之握兵权，左仆射王彦总尚书事，臣密召诸王典签，约与之，不许诸王外接人物。臣亲要日久，众皆淡而从之。鸾以其谋告王彦，彦闻之，响应，又告丹阳尹徐孝嗣，孝嗣亦从之。票骑录事南阳乐毓谓孝嗣曰：“外传急急，似有一州之事。君蒙武帝舒长之恩，贺托付之重，恐不得同人此举。人孝楚公，至今持冷。”孝嗣欣然之，而不能从。帝谓萧坦之曰：“人言镇君与王彦、萧沉与共废我，似非虚传。卿所闻云何？”坦之曰：“天下宁当有此，谁乐无事废天子耶？朝贵不容造此论，当是诸尼母言耳，岂可信也？官若无事处此三人，谁敢自保？”直阁将军曹道刚以外间有意，密有处分，谋未能发。时始兴内史萧继昶、南阳太守萧颖基皆内迁。臣欲待二人至，借其势力以举事。鸾虑事变，以告坦之。坦之持谓臣曰：“废天子，古来大事，必闻曹道刚、朱龙之等转以猜疑，未为明日若不救世，无所复及，帝有百岁母，岂能坐听祸败？正应作余祭耳。臣惶惧从之。”人臣鸾使萧沉先入宫，与曹道刚及中书舍人朱龙之皆杀之。直后徐僧亮盛怒，大言于众曰：“吾等贺恩，今日应死报。”又杀之。鸾引兵自尚书入云龙门，荣服甲朱衣于上，必入门三师旅。王彦、徐孝嗣、萧坦之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沈文纪皆随其后。帝在寿昌殿，闻外有变，由密为首敕呼萧沉， 又使壁内殿诸房阁。俄儿臣引兵入寿昌阁，帝走趋徐姬房，拔剑自刺，不入，以博禅景。于皆出延德殿，臣出入殿，宿卫将士皆操弓盾欲拒战，臣谓之曰：“所取自有人，卿等不须动。”宿卫素立伏于臣，皆信之。即见帝出，各欲自奋，帝竟无一言。行至西弄，视之。于是出殡徐龙居宅，葬以王礼。徐姬及诸婢姓皆伏诛。栾即执帝，欲作太后令。徐孝嗣于袖中出而进之，栾大悦。癸巳，以太后令追废帝为玉林王，又废和后为王妃，迎立新安王昭文。吏部尚书谢岳方与客为棋，左右闻有变，经走报岳。岳每下子，则云：“其当有意。”敬局，乃还斋卧，竟不问外事。大将卿于从窃叹曰：“王徐遂富库废天子，天下岂有此理耶？”从孝府之孙也。朝臣被召入宫，国子祭酒张孝至云龙门，托药发，吐车中而去。西昌侯栾欲引中散大夫孙谦为副心，使兼卫尉及甲仗百人。谦不欲与之同，则散甲士，栾亦不知罪也。丁酉，新安王即皇帝位，时年十五，以西昌侯栾为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、宣城郡公，大赦，改元延兴。辛丑，魏主至朔州。八月甲辰，以司空王敬泽为太尉，鄱阳王羌为司徒，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，尚书左仆射王彦为尚书令。魏主至阴山，以始安王姚光为南郡太守，不知官。姚光，栾之兄子也。栾有异志，姚光赞成之。凡大诸赏，无不预谋。戊申，以中书郎萧姚新为兖州刺史，姚新，姚光之弟也。栾欲数至亲党，古用之。癸丑，魏主如怀朔镇，己未，如武川镇，辛酉，如溥仪镇，甲子，如柔玄镇。乙丑，南环，辛未，至平城。九月壬申朔，谓诏曰：“三载考绩，三考处置，可处者不足为迟，可进者大成奢缓。朕今三载一考，即行处置，欲令愚智无妨于贤者，才能不庸于下位，各令当朝考其优劣为三等，其上下二等仍分为三，六品以下尚书重问，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，上上者迁之，下下者处之，中者守其本任。” 魏主之北巡也。留任成王成全检旧臣，自公侯以下有官者以万数，成品其优劣能否为三等，人无怨者。人无，魏主临朝堂，处置百官，谓诸尚书曰：“尚书，枢机之任，非图总数物，行文书而已。朕之得失，尽在于此。卿等居官，年垂在基，未尝献可替否？仅一贤，退一不孝，此罪罪之大者。”又谓录尚书事广陵王宇曰：“汝为朕弟，居姬衡之右，无秦客之声，有阿党之计，今处汝录尚书廷尉，但为特进太子太保。”又谓尚书令陆睿曰：“书藩道省之初，甚有善称，必来偏颇懈怠，尤卿不能向导以义，虽无大责，已有小罚，今夺青禄一击。”又为左仆射拓跋赞曰：“书藩受处，卿应大辟，但以旧归一人，不负重责。今解卿少师，削禄一击。”又为左丞公孙良、右丞乞伏义寿曰：“卿罪亦应大辟，可以白衣守本官，官服陆续尽从削夺。若三年有成，还复本任；无成，永归南亩。”又为尚书任成王成曰：“书神志骄傲，可解少保。”又为长兼尚书雨果曰：“卿不勤执事，硕辞以疾，可解长兼，削禄一击。”其余守尚书御宇卢渊等，并以不职，或解任，或处官，或夺禄，皆面属其过而行之，渊敞之凶也。帝又谓陆睿曰：“北人美言，北俗至鲁，何由之书？朕闻至深用武然，今知书者甚众，岂皆圣人？故学与不学耳。朕修百官，兴礼乐，其志故欲移风易俗。朕为天子，何必居中原？正欲卿等子孙渐然美俗，文见广博，若永居衡北，复执不好文之主，不免面强耳。”对曰：“诚如圣言，今密堤不入是汉朝，何能欺世之名？”帝甚悦。玉林王之废也，鄱阳王羌初不知谋，及宣城公栾权势益众，中外皆知其续不臣之志。羌每一栾，栾常聚旅至车后迎之，欲及国家，言泪俱发，羌以此信之。公台之内皆主义于羌，劝羌入宫发兵辅政。至局间，谢粲说羌及隋王子龙曰：“二王但乘游璧车入宫，出天子至朝堂，家府号令，粲等必城门上帐，谁敢不同？东城人整共附送萧令耳。”子龙欲定计，羌以上台兵力，即西渡东府， 且虑事不竭，亦甚犹豫。马队主刘据世祖时救人，一枪请见，叩头劝枪立誓，将命驾将入复还内，与母陆太妃别，日暮不成行，典谦知其谋，告之。癸酉，栾遣兵2000人围羌地，杀羌，遂杀子龙及谢灿等。于是太祖诸子，子龙最壮大，有才能，故栾犹忌之。江州刺史晋安王子茂闻鄱阳隋王死，欲起兵，为房阁吴郡陆超之曰：“事成则宗庙获安，不成尤为异鬼。”房阁丹阳董僧会曰：“此州虽小，宋孝武常用之。若举兵向阙，以请御林之罪，谁能御之？”子茂母阮氏在建康，密遣书迎之。阮氏抱其同母兄于尧之为计，尧之持告宣城公栾，以害假栾黄月，内外转言，遣中护军王玄邈讨子茂，又遣君主裴叔夜与于尧之先袭浔阳，声云为营府司马。子茂知之，遣300人守彭城，叔夜速留直上，至夜回袭彭城。城局参军越奔，开门纳之。子茂闻之，率抚州兵力据城自守。子茂不屈，躲雍州人，皆踊跃怨愤。叔夜未之，遣于尧之说子茂曰：“今还都必无过忧，正当做散官，不失富贵也。”子茂既不出兵攻叔夜，重情稍举。中兵参军于林之，尧之兄也，说子茂众戮叔夜，可以免祸。子茂使林之往，林之因说叔夜取子茂，叔夜遣君主徐玄庆将400人随林之入州城，辽左皆奔散。林之从200人拔白刃入斋，子茂骂曰：“小人，何忍行此？”林之以袖杖面，使人杀之。王玄邈指董僧会将杀之。僧会曰：“晋安举义兵，仆实欲其谋，得为主人死，不恨矣。愿至大练毕，退就顶祸。”玄邈义之，俱以白鸾，免死配东也。子茂子昭姬9岁，以方2寸绢为书，参其消息，并为钱500，行金得达。僧会视之曰：“郎君书也，悲痛而足。”于林之劝陆超之逃亡，超之曰：“人皆有死，此不足惧。吾若逃亡，非为孤晋安之眷，亦恐田横客笑人。”玄邈等欲求以还都，超之端坐四命。超之门生为杀超之，当得赏，米自后斩之，头坠而身不僵。玄邈后加并练，门生亦助举棺，棺坠压其手，折颈而死。 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。广之至欧阳，遣部将即因陈伯之先驱，伯之因城开独入，斩子敬。栾又遣徐玄庆西上害诸王，临海王昭秀为荆州刺史，西中郎长史何昌宇行州事。玄庆至江陵，欲以便宜从事。昌宇曰：“仆受朝廷意计，一府外藩，殿下未有迁师，君以一介之使来，何容即以相负也？若朝廷必须殿下，当自启文，更听后旨。”昭秀由是得还健康。昌宇，昌之指弟子也。栾以吴兴太守孔秀之行颍州事，欲使之杀晋西王求，秀之辞不许，遂不食而死。秀之敬之孙也。裴叔夜自浔阳仍进向襄州，欲杀襄州刺史南平王睿。房阁周伯玉大言于众曰：“此非天子意，今斩叔夜，举兵匡社稷，谁敢不从？”睿点签斥左右斩之，已有杀睿，又杀颍州刺史晋西王求、南豫州刺史宜都王坑。丁亥，以庐陵王子清为司徒，贵阳王立为中军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十月丁酉，解严，以宣城公栾为太傅，领大将军扬州牧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书礼，晋爵为王。宣城王谋继大统，多引朝廷名士欲参筹策，侍中谢斐心不愿，乃求出为吴兴太守。至郡，置酒数壶，谓其弟吏部尚书岳为书曰：“可立引此，勿欲人事。”陈光曰：“臣闻一人之一者怀人之忧，十人之十者死人之事，二谢兄弟比肩贵近，安享荣禄，微不欲之，为臣如此，可谓忠乎？”宣城王虽专国政，人情犹未服，王甲尚有赤志，票骑资义参军考成将时，劝王出以示人。王以示晋寿太守王弘范曰：“人言此时日月相，请幸勿谢。”弘范曰：“公日月在屈，如何可饮？当转言之。”王母食之孤也。戊戌，杀贵阳王立、衡阳王君、江夏王峰、建安王子真、巴陵王子伦，立与鄱阳王羌齐名。羌号文章，立号明理，时人称为鄱贵。羌死，立不自安，至东府见宣城王。桓谓左右曰：“向陆公见皆殷勤，流连不能已，而面有残色，此必欲杀我。”是夕欲害。宣城王每杀诸王，常夜遣兵围其地， 斩官于原，呼噪而入，家子皆封疾之。江夏王封有才性，宣城王常与之言，姚光才力可伟，封曰：姚光之于殿下，有殿下之于高皇。魏宗庙安社稷，时有忧忌。宣城王失色，即杀诸王，封魏宣城王叔，翘则曰：宣城王深惮之，不敢余地收封，使监祠官于太庙，夜遣兵庙中收之。封出，登车，兵人欲上车，封有力，手击数人，皆扑地，然后死。宣城王遣典签科令孙杀建安王子真，子真走入床下，令孙手牵出之，叩头起为奴，不许而死。又遣中书舍人如法亮杀巴陵王子伦，子伦姓英果，实为南兰陵太守，镇琅琊，常有守兵。宣城王恐不肯就死，以问典签画伯茂。伯茂曰：公若以兵取之，恐不可及办，若为伯茂，亦夫利耳。乃守自执阵逼之。子伦正衣冠出受诏，谓法亮曰：先朝熄灭刘氏，今日之事礼数固然，君是身家旧人，今贤此使，当由事不惑矣。此酒非劝酬之绝，因养之而死，时年十六。法亮及左右皆流涕。初，诸王出阵，皆至典签，主帅一方之事，悉以委之。时入奏事，一岁朔反，使主辄与之见语，防以周事。刺史每恶专系其口，自刺史以下莫不折节奉之，横律服籍。于是威行周部，大为坚利。武陵王业为江州，性劣直，不可干。典签赵沃之为人曰：今出都以刺史，即见世祖，胜悔之。业遂免还。南海王子罕戍琅琊，欲暂游东唐，典签将秀不许。子罕还，泣谓母曰：儿欲以五步亦不得，与求何意？少陵王子真常求雄白，除人打典签不在，不敢与。永明中，巴东王子享杀刘隐等，世祖闻之，谓群臣曰：子享遂反。戴僧敬大言曰：诸王都应自反，岂为巴东？上问其故，对曰：天王无罪，而一时被囚，取一亭偶，一杯浆，皆自谦率，谦率不在，而近日人可。诸州唯闻有谦率，不闻有刺史，何得不反？敬陵王子良常问众曰：士大夫何意以谦率？参军范云曰：以长史以下皆无益，以谦率立有背本之价，不义为何？子良有愧色。 及宣城王、诸诸王，皆令点签杀之，竟无一人能抗拒者。孔归闻之，刘涕曰：其之衡阳江下最有益，而复害之，若不立千帅，故当不至于此。宣城王已深知点签之弊，乃诏：自今诸州有急事，当密以奏闻，勿复遣点签入都。自是点签之任尽轻矣。萧子显论曰：帝王之子生长父后，朝出归捆，暮思方悦，防交简易，积待长典，故辅以上左简字地心，劳就左右用为主帅，饮食起居动应文起，楚地虽重，行己莫由，威不在身，恩未下及，一朝艰难总治，望其侍卫扶危，何可得矣？此宋氏之余风，指其事而犹弊也。癸卯，以宁朔将军萧遥新为豫州刺史，黄门郎萧遥昌为颍州刺史，辅国将军萧旦为司州刺史。姚昌，姚新之弟，旦臣之兄也。贾臣魏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，录尚书事，留守平城。戊申，魏主亲告太庙，使高阳王雍、余烈奉迁神主于洛阳，辛亥发平城。海陵王在位，起居饮食皆自宣城王而后行，常私食蒸鱼菜，太官令达无禄公命，竟不语。辛亥，皇太后令曰：四主充幼，庶正多昧，且早应汪籍，福克负荷，太傅宣城王印体勋皇忠慈太祖，以入城保命，帝可降封海陵王，吾当归老别管，且以宣城王为太祖第三子。癸亥，高宗即皇帝位，大赦改元，以太尉王敬泽为大司马，司空陈显达为太尉，尚书令王彦假票骑大将军，左仆射徐孝嗣假中军大将军，中领军萧晨为领军将军，度支尚书于从称疾不陪位，帝以从旧人，欲引参左命，使王彦及费力士侍从。从曰：主上圣明，公卿戮力，宁假朽老以暂为心乎？不敢闻命，因痛哭。朝议欲纠之，徐孝嗣曰：此意古之遗旨，乃止。帝与群臣宴会，召功臣上酒，王彦等兴席，谢月独不起，曰：陛下受命，应天顺人，王彦望讨天功，以为己力。帝大笑解之，作罢。彦呼月共在还令省，月正色曰：卿朝窟在何处？彦甚淡之。丁卯，诏藩牧守宰或有建县，是非任土悉加禁断， 己巳，魏主如信都。庚午，诏曰：必闻援兵之蛮，多窃掠南土，使父子乖离，世家分绝。朕方当依屈语，子欲万幸。若苟如此，南人岂知朝德哉？可召京颍、东京三州，尽乐蛮民，勿有侵暴。十一月癸酉，以始安王姚光为扬州刺史。丁丑，魏主如业。庚辰，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，宝玄为江夏王，宝元为庐陵王，宝寅为晋安王，宝荣为随郡王，宝攸为南平王。甲申，诏曰：一载陆伯，虽任土横贡，自今西断。已有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，非为义后。丙戌，以文喜公姚新为荆州刺史，封成公姚昌为豫州刺史。时上长子晋安王宝义有废疾，诸子皆弱小，故以姚光居中，姚新镇抚上流。戊子，立皇子宝卷为太子。魏主至洛阳，欲澄清品流，以尚书崔亮兼吏部郎。亮道故之兄孙也。魏主斥后军将军宇文福行墓地，福表十纪以西，河内以东，距河凡十里。魏主自带徙杂畜至其地，使福长之，畜无好施，以为司卫监。初，世祖平统万及秦梁，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墓地，畜甚繁稀，马至二百余万匹，驼驼半只，牛羊无数。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，常蓄戎马十万匹，每岁自河西徙牧兵州，稍复南徙，欲其见习水土，不致死伤。而河西之牧愈加繁滋，及正光以后，皆为寇盗所掠，无节已矣。永明中，御史中丞沈渊表，百官年七十，皆令致仕，并穷困司门。庚子，诏依旧全序，上辅政所诸诸王，皆复属籍，封其子为侯。上诈称海陵公王有疾，朔遣御师詹事，因而允之。葬礼并依汉东海公王故事。为颍州刺史为真，在州有生计，魏主赐以骏马古帛。真及境内孤贫者，喜散与之，谓之曰：天子以我能随抚卿等，故赐以古帛，吾何敢独有之？魏主以上废海陵王自立，谋大举入寇。会边将言，雍州刺史下邳曹虎前时请降于魏。十一月辛丑朔，魏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向襄阳，大将军刘昶、平南将军王肃向益阳，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钟离，平南将军广平刘藻向南郑。真度安都从祖地也， 以尚书仆射卢渊为安南将军，督襄阳前锋诸军。渊辞以不惜军旅，不许。渊曰：“但恐曹虎为周防耳。”魏主欲变易旧封，人吟：“赵晋市民胡服，国人多不悦。”通直散骑常侍刘芳转之族弟也，与己世黄门侍郎太原郭作皆以文学为弟所亲礼，多引语讲论及密议政事。大臣贵戚皆以为书籍，样样有不平之色。第时己世黄门侍郎陆凯思欲之曰：“至尊但欲广知古事，寻访前世法事耳，终不亲笔而相书也。”众议乃稍解。凯伯之子也。魏主欲自降入寇，癸卯，中外戒严，戊申，赵代民迁落者复租赋三年。相州刺史高驴上表称：“洛阳草创，曹虎既不遣至任，必无诚心，无疑轻举。”魏主不从。久之，虎使竟不再来。魏主引公卿问行留之计，公卿或以为已止，或以为已行。帝曰：“众人纷纭，莫之所从。必欲尽行留之事，已有客主共相启发。”人成镇南为留意，镇为行论，诸公坐听得失，长者从之。众皆曰：“诺。”镇军将军李冲曰：“臣等正以迁都草创，人思少安，为内应者未得审地，不宜轻动。”帝曰：“彼饷款虚实，诚未可知。若其虚也，朕巡抚怀殿，访民疾苦，使彼知君德之所在，有北向之心。若其实也，今不以实应接，则失诚实之机，故归义之城，败朕大略矣。”人成王成曰：“虎无至任，又使不再来，其诈可知也。今代都新迁之民，皆有恋本之心，扶老携幼，使旧落邑，居无一传之事，实无淡淡之处。有东岳垂尽，东坐将起，乃白堵皆兴，处在南亩之时，而屈之使换甲执兵，弃当白刃，待非歌舞之师也。且诸军已尽，非无应接。若饷款有时，待济贫繁免，然后栾舆顺动，亦何晚之有？仅率然轻举，上下疲劳，若空行空返，恐作损天威，更成贼气，非策之德者也。”司空穆亮以为宜行，公卿皆同之。成谓亮曰：“公备在外之时，见张齐受甲，皆有忧色，平居论议，不愿南征，何得对上即为此语？面背不同，事涉欺佞，岂大臣之意，国事之体乎？万一轻微，皆公备所为也。”冲曰：“人成王可谓忠于社稷。”帝曰：“人成以从政者为佞， 不从朕者，岂必皆忠？夫小忠者，大忠之贼，吾乃四诛。成曰：臣于案虽设小忠，要是结成谋国，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惧。帝不从。辛亥伐洛阳，以北海王祥为尚书仆射，统刘台事，李冲兼仆射，统守洛阳。己是黄门侍郎崔修为左丞，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史平王协将宗子军宿卫左右，修逞之玄孙也。戊辰，魏主至玄户。己巳，召寿阳、中离、码头之师所掠男女，皆放还南。曹虎果不降。魏主命卢渊攻南阳，渊以军中乏粮，请先攻者阳以取射仓。魏主许之，乃与征南大将军长阳王栾、安南将军李佐、荆州刺史韦真共攻者阳。栾，长寿之子，左保之子也。北襄城太守成功期必成据守，薛真度均于沙恶。南阳太守房伯玉、新野太守刘思济拒之。先是，魏主遣中书监高驴至古越，会驴初为相州刺史。是岁，表见著作郎韩显宗、太岳祭酒公孙崇参之中律，帝从之。